线路，快乐少年郎，在那唏嘘中看阳光，红尘里快乐有多少方向，一丝丝像梦的风雨，路虽人茫茫，丝丝像梦的风雨，路虽人茫茫。 他靠在墙边，他用力唱着歌，却低着头，一直空间和默默在跳边。新年快乐，我的朋友，新年快乐，我的朋友，你知道新的一年已到来，这个世界已经变开，是为何买了一枝玫瑰，却不知道该把它送给谁。新年快乐，我的爱人，新年快乐，我的爱人，不知你什么时候会出现，我实在感觉有点孤单。在一旁看着眼前五光十色的橱窗，却没有一件属于他的衣裳。新年快乐，我的家人，新年快乐，我的家人，我总是不在你们的身旁，你们是否身体都无 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生活像悬疑的小说，下一页剧情是什么？我相信没有人。

昼夜难分，翻天覆地来去，都是因为想你。 车声打破宁静，听得见却看不清。路灯下我的身影是最短的距离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一万遍。

一起看着猴子调皮的跑走，一起听金鸡报晓，迎接新年的曙光。我是孟阳，祝您新春大吉。

换好工作，哈哈，

to Metropolitan.